在后备箱里面还发现了一个哑铃，拿哑铃给锤死的，怎么不知道？ 现在是北。